出来了，出来了。 哎，出来了。 静儿啊，静儿，小静儿。 哎，我在这儿。 哎呀，考完了就好啊，考完了就好。走，想吃啥？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小静啊，在北京一切都自己注意着点啊，这天一点点冷了，自己记得多加点衣服，能热的千万别冻着，别单独出门，在外面啊多长个心眼儿啊。 知道了妈，我都大了，你都放心吧。 有着京味儿的梦想。那是一个远离家的梦想。 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机会。